想依依张扬，到下世纪请你别嫌我将这煽情奉献给你，还能凭什么拥抱若未令你兴奋，便宜地唱出写在情歌的善感，还能凭什么要是爱不可感动人，逐套的歌词煽动你恻隐，是垃圾，谁不舍我难过，分一丁毛赠我。 走，有句话一直没有说，有个梦一直等着要降落，你就这样来去匆匆，只剩下命运嘲笑着我，有句话一直没有说，有个人一直占据我心口，天色还在辉煌时候，云却挥挥衣袖，不肯留。 紧紧抱住你，也许甜蜜中 终究是要报复的，曾经的快乐想起都是罪恶，伤了你更让我难过。到此为止，我们不快乐好吗？趁记忆还没放大，我们的爱不是笑话。到此为止，我们不爱了好吗？别让回忆都坍塌，什么都留不下。乘风细还没变大，我们的爱不是虚假、哦、到此为止，我们不爱了好吗？别让回忆都坍塌，剩这默认的牺牲，甚至不留片瓦。 高空候鸟要归乡，并不需要坚强或任何悲伤，就让那日日夜夜想不透荒谬的心事尘封自己心中不被发现。最神秘的地方，我亲吻是那一位归乡的老人手中握的相片，那个人是谁？老先生缓缓转身，露出了光彩的眼神，微笑对我说明是他的抱歉。1948年，我离开我最爱的人，开动的时候，北方正落着苍茫的雪。如果我知道这一杯酒要四十一年，岁月若能从头，我很想说我不走。他说我长得像那年18岁爱生气的他，要我懂得珍惜拥有的时光。问起我为何来到了遥远的北方，想要知道什么或寻找什么。风雪。

陈平装傻，小小老板想着你滴滴答答，擦妹妹的指甲和你泡的茶，原来幸福可以这么优雅。 原来也潇洒，不再不说一阵子的话，偶尔闪着泪光，为你我 这种进入化，眼子里花洒，等我们的童话，等誓言落下，右手中的流沙画一个你啊，想说过的永远我们一定不会差，我的青春是在喧哗，因为他伸手为你而沙哑， 用手中留下轻描着你的脸颊，也可以说好的未来却不会重发， 许过的承诺我就不会再去打，因为我爱你呀。 散去白云的蓝天，阳光开始变得很刺眼，只是我的光线。时间像一个无赖，又像是一个贪玩的小孩。不会抽烟的我，却买了一包香烟。街边有一对情侣，不是路人拥抱的那么黏，这是我的孤单藏在心底的爱那么咸。天气预报说情人节适合逛街陪女友有缘，这样的语言从不理会谁失恋。我一路走走停停看看，我半梦半醒，忽然之间思念是唯一留下的起点。再见昨天，我试着挤出微笑的脸。我一路走走停停看看，我半梦半醒，忽然之间怀念你左手在我右手边，习惯你的头发带着茉莉的香甜。

心田，你像远在天边，又似近在眼前，直到从你心间，我才后知后觉，你给我安慰，我不知颓废，你宽容慈悲，我能振翅高飞，你却功成身退。后知后觉， 相互辉映，整个城市沉浸那一抹难得的闲逸气氛，在喧嚣的城市里寻找我们能做的事情，在生活的都市中回忆我们曾经的经典。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整， 好音乐959，我所在。

有时候吃一餐美食比谈一场恋爱更专注，至少我们是有头有尾的吃掉一条鱼。 总是十二点街角那家店，晴天雨天都不变，在兰花小馆偶然的机缘分享 并不很完美，彼此。

你的

again. 我们不散不见。 May I see you

城市的夜空中